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三。不管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要想实现事业的梦想，都应该是从我们的第一份工作开始啊。今天的节目呢，按照惯例，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业的话题，招聘的信息。每周三，我们都会固定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放出很多的职位。不知道大家现在找工作哈，找这些职位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啊？有人说了啊，这个校园招聘啊，还有人说了啊，我们上一些网站呀。确实，现在呢，这个上网去找工作是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行为了。但是也想问大家，这个网上的信息啊，鱼龙混杂啊，网上的信息啊，也有真真假假。您在网上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网上找工作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它背后呢，却是有政府的支持，那就是百姓就业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那下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介中心的主任宋业。宋主任您好。 啊，您好主持人。 刚才我开篇介绍，就是现在有很多平台，特别是一些商业公司哈，提供这种招聘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着重的为大家来介绍，就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介中心所打造的这么一个百姓就业的网上找工作的平台。这背后有政府的信用在背书啊，所以说应该来说可信度啊，我们可以给予很高的一个评价啊。 对， 那您简单的跟大伙来介绍一下这个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如何来进行找工作？ 啊，是这样，这个今年前一段时间啊，我也跟咱们主持人呢共同的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呢也谈到了，我们市人力社保局啊，根据咱们求职者的这种使用偏好，也在大力的推进这个互联网加就业服务的这个服务。当时呢我们人力社保局啊推出了一个百姓就业的一个这个电脑端的或者叫 PC 端的这么一个平台，叫百姓就业超市。节目下来呢，当时呢这个也是主持人啊，包括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啊，就是说希望能不能根据现在的这个咱们求职人员的这个朋友的这种喜好啊，就是使用这种移动的方式。后来呢我们综合大家的意见吧，就开发了这么一个百姓就业这个微信的平台，就是移动端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是把我们在 PC 端已经实现的功能啊放到了咱们的这个移动端，那么提供更加便利的方便的这个找工作的这方面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服务，包括这里边包括咱们的测评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职位的寻找啊，啊，还也包括一些咱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检索的功能，都已经 涵盖。当然下一步呢，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改进之中。我们也希望这个工具呢大家能越用越好。同时也正如主持人刚才介绍的，我们政府提供这些资源呢确确实实也是为了使大家能够更方便的找到工作。信用我觉得绝对应该是应当是要有我们的这种严格的这种把关，保证是真实的有效的和及时的信息。这方面呢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啊，我们做了节目才几个月的时间啊，没想到呢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啊。确实现在大家用手机去寻找各种信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了哈、啊、这个电脑卖的都少了对吧，这也能够看出来就是手机成为了我们不可或缺的这么一种生活和工作的工具了。 工具。 所以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微信端的平台啊来找工作是更加的便利。我们今天呢也会挑选刚才所介绍的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里的一些职位跟大家来介绍和发布啊，比如说有秘书啊、行政办事员啊、企业经理啊、会计啊、律师啊、焊工啊、制冷空调设备装配工啊等等，薪酬呢也是从3000到8000之间啊不等。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手机里面搜索百姓就业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了呢？ 对，是通过咱们微信那个平台啊，直接搜索百姓就业的汉语拼音全拼，或者是直接搜索那个字也都可以的。就是搜到以后呢能够看到一个像中国印的标识啊，就是红黄相间的一个两只手相拉的这么一个徽章的这个识别，就叫做这个 logo 吧。完后面能够看到咱们百姓就业这个名字。那么这样进去以后呢关注完了以后呢就能够看到这平台里边有咱们这个找工作这个栏目，在下面的条里边有一个找工作的这个栏目。点进去以后呢就里边就进入了咱们市人力社保局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的一个用户中心。 这是一个蓝底的，需要您注册啊，用身份证号啊注册，或者是你的军官证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证件啊进行注册。 对。那么注册完了以后呢就这个可以进行这个直接的这个比如写简历啊，维护简历啊，这个查找求职信息啊，包括投递都是可以实现这种掌上的这种求职。同时呢如果说您已经注过册了，比如说咱们因为这个平台呢是我们人力社保局的一个通用平台，如果已经注过册在其他服务里边你注过册的呢，你也可以直接登录，那么去找到这个找工作这个栏目，里边有这个栏目，然后点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去按照刚才说的这个去做维护做这个简历的登记呀，做这个求职信息的检索呀，包括去投递你的简历啊，都可以。 刚才说了，就是这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个公共服务平台。 对。 这个平台也许大家在办理别的业务的时候注册过，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再次注册了。 对，咱们的个人朋友，比如已经注册过，在北京市人社保局这个平台里边，一看打开一看，说我原来注册过呀， 过 基本上都是唯一了。就是说，再使用这个其他功能也是可以的。 好，这里面呢也有找回密码的功能啊。如果你很久没不用了，原来又注册过的话，也可以 找回来 啊，找回来密码啊。 对， 好，那么注册过或者说呢你重新啊这个申请一个账号这都可以啊，然后就可以进到里面去看职位信息了。那么接下来我也为大家介绍几个啊这个里面正在招聘的信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第一家公司叫北京牛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这公司呢在东城区的花园胡同，目前呢招两名秘书，要求是20到40岁之间，大学学历，薪酬呢是3000元起，联系方式6402-2445-8003，6402-2445-8003，这是一家公司招秘书。还有北京通州区永通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招两名社会工作者，要求呢是中专毕业，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薪酬是4000块钱到6000块钱。我们知道社工其实在北京还挺缺的哈。 是。 对，工作也比较的辛苦。 对，社会工作者呢，他们是咱们所谓的这种直接带有一定这种公益性的岗位。 嗯， 那么对这些的工作呢，现在目前因为北京这种人口的规模呀，包括它这种城市的这种体量啊， 嗯， 对这个社区工作者的需求量还是 挺大的， 比较大的。 对，所以他的这个薪酬，你看比前面那个还是要高一些哈，4000到6000。专业呢没有太多的限制哈， 嗯， 这个学历呢是中专的学历就可以。工作的地点呢是在通州区梨园那一块啊，联系方式是联系人曾彩莲，电话18610056945 18610056945。那么以上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发布到我们京城帮帮团在新浪的微博上以及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哈。还有这家北京，这是国家统计局朝阳区调查队，国家统计局朝阳区调查队目前招行政办事员，招2名，要求呢是20岁到40岁之间，专科毕业，薪酬是3000到3500，有五险一金，还有工作餐。工作地点呢应该是在朝阳区的雅宝里那边，电话85616320 85616320。这是我们为大家发布的部分职位哈，后面呢还有4000到8000的啊，还有这个6000到8000的，7000多的啊，岗位呢也不尽相同，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陆续为大家来介绍。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宋主任，就是登录进去之后，因为我们想找的这个工作的类别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嗯 啊，那我可以去搜索吗？还是说我自己可以去按照什么样的筛选的条件啊去进行匹配？ 是这样，我推荐呢这个朋友们呢采取这种做一些基本测试以后的这种方向，因为这个里边呢也是通过我们多年的这种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吧，因为好多的有不少的朋友啊是来了以后呢这个比较 直接找工作， 直接找工作，当然了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方式。我们推荐呢就是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包括自己的一些这个技能特点呀，来做一些求职。因为一方面呢我是想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测试呢，可能朋友们对自身的这个专长啊能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那么为你后期呢通常情况下咱们联系完了以后，后面就会进入这个笔面试的环节，那么为你后期呢去做自我的这种推荐也好，做自我展示也好呢，有一个更好的着力点。同时呢也能说的透一点呢，就是说能够更好的了解自己，说白就是更好了解自己。 它这个测试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主要是从这么几个点啊，一个兴趣，一个你的技能，一个你的知识，那么这几个方面啊，未来可能还会陆续的在包括其他的一些重点测试的那项目啊逐步完善。目前是这几个，它这几个点呢基本上都是根据它的职位需要重点来确定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兴趣是在哪里，是吧？他的这个知识能力到达什么水平？那么他的知识能力的这种结构跟目前的这种社会的职位之间的匹配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有可能说，一个朋友说，我就想干某某某，但实际上你能不能干，适不适合，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最后会出一个建议或者结果，您是什么样类型的人，您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 对他的测评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他会通过这个测试以后呢，能够直接更精细的到职位，比如说您适合做是比如说这个某一类的，比如说工程技术人员或者叫什么类型的职业，那么通过这个呢您就可以去查，比如说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刚刚在做不久，那个信息还在不断的这种叫完善吧，完善之中，可能有的职位里边我们推荐的这个最优职业，就根据您的这个职业能力的这种 测评 的结果啊，有一个最符合你这个特征的这种职业的排序，一下有可能有几十个吧，从一到最后，那是跟你的排序的这种相关性啊排下来。如果有的话呢就直接给您推就是在下一步就直接给推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说呢，拿到这个报告之后您可以通过这个职位，因为职位基本是通用的嘛，去 搜索，网上可以搜索一些这种我们认为的比较优的这个职位。 嗯，您可以用这个测评的结果 对去找这种工作。 嗯， 所以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一个是呢更适合本人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我不想干某一类职业，那你说您非要去选可能就没什么意义。 其实大家真的要对这个职业测评做足够多的这个研究，引起足够高的重视啊。我们知道有一些著名的公司啊，大型企业，他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因为有些呢是面试官可能他有些主观的这种判断啊，意见啊，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客观的反映这个候选人的实际情况。那么也通过这种第三方机构所提供的这种测试啊，测评啊，从其他的维度给予一个更加精准的对于这个求职者的画像的描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的机构也正在用啊。 对， 好，那就是您的意思是先做完这个测评之后呢，然后再按照他的这种提示啊，然后您再去有针对性的去搜索 搜索他的职位或者岗位。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比较能够切合自己的想法。 嗯， 里边的话呢，您要进去之后，他可以根据不同的组合，比如说地域啊，比如说我想 哪个区啊， 在哪个区工作，有薪酬啊， 嗯， 包括他的这种跟这个职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信息吧，都可以按照他这个检索的内容啊，可以去做检索。 嗯， 这方面呢，因为刚才我就跟这个主持人也说到，我说我们既希望啊，就是说怎么能够使这个用户的这种体验能更好，说这个咱们政府提供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怎么好不好用好不好使可能还得咱们大家伙说了算。 对， 那么这块呢，我想可能刚刚开始嘛，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帮我们指出来，推动我们这个工具的不断完善。 好，您说的问题，其实我特别担心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求职者啊跟我们反映，他们在一些商业网站上所发现的问题，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问题哈。就某某公司可能啊招一个什么样的岗位是吧，你发现这岗位很适合自己啊，薪酬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对自己的胃口啊，结果去应聘的时候人家直白的跟他说啊，我们这个不是干这个啊，你愿不愿意干，愿意干咱们聊聊啊。甚至有的呢就是你应聘结束之后都去上班了再告诉你啊，这个职位啊不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个介绍啊，可能要干其他的事儿。他这是觉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有一种被耽误了时间的感觉啊。那么在咱们这个平台上面，我想这一点是应该 对 不太可能发生的吧。 对，我们想这个公共服务平台的一个特色呢，应该就是我们认为啊，我们总结叫做安全、智能、公益，这是我们认为这个平台要体现的三个特点。同时呢，我觉得呢，就这种情况，如果出现，我们后面肯定是有措施的。 嗯， 一方面像您说的这个，既然基于政府的背书，那么我们的这种对劳动方面的这个监管就有相应的这个能力和措施。 嗯， 第二个呢，对于这些欺骗我们这个求职人员或者求职的朋友的这种行为，如果经过核实，那么肯定会要启动相应的诚信机制，比如黑名单。 嗯， 是吧，那就是对他的这种不诚信的这种行为要进行这个约束和管理。 嗯， 同时呢，我想呢，这个大家伙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工具里边，在咱们这个平台里边啊，是可以给做评价的。比如咱求职者上当受骗了，或者说不是上当受骗，不一定是这个情况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争议啊， 争议的或者违法的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也是可以进行这个你可以给对方评分，别给这个企业啊评分。当然企业也可以给我们的用人这个求职者有打分。比如说这求职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之中的这种不尽职啊，不尽责呀，是吧，这个包括可能也有整体上来说啊，这个咱们的用人求职者是偏于弱势的一方，但是现在确实也存在着有些求职者 比较任性的行为， 比较任性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用人单位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评价。我们的整体的目的，这个平台的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在北京的人力资源市场里边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利于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价值在这里。然后也希望呢，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的，就是说这种诚信的这种保证靠什么？靠的不仅是 这个政府，也要靠我们的社会的大众，也要靠我们全体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双方的主体，我们共同来维护一个良好的公平的一个竞争秩序。那么对于这种恶意的或者说是叫这不诚信的行为，那么政府肯定是要予以严厉的这种打击，这是毋庸置疑的。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啊。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中心打造的大家找工作发布职位的平台，叫百姓就业。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百姓就业四个字加关注，就可以在里面找到目前正在热招的一些职位。我们今天呢也拿到了部分类别的职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来看第四家，中安民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区分公司，目前在招15名人力资源服务专业人员。这个要求呢是25岁到50岁，薪酬是4000元到8000元，工作地点是在通州区怡乐北街附近，联系人彭涵玉，电话呢是15110210391，15110210391。下面这家公司呢招经理，北京真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真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招6名企业经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这个经理的分类啊，具体是负责哪一块的，大家呢也可以询问一下详情。那么招6名，年龄是25岁到60岁之间，薪酬是4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在海淀区莲花苑，联系人林妙华，电话是57565791。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招会计，招2名，中企国邦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要求呢是20岁到30岁之间，专科以上的学历，3500以上的薪酬，工作地点在朝阳区的东三环中路那边，联系人魏迪，电话是57151529。今天发布的职位呢，我们也会发布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啊。刚才我们介绍的呢是部分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当中的一些职位。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说这个服务上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目前平台上大约有多少家企业在入驻发布职位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家？ 我们统计了一下，到八月底，这个平台上已经有注册单位呢是2200多家。那么登记的岗位呢，这个18000多个岗位。行业呢应该是涵盖了各种行业吧。包括咱们比如说像这种这个住宿餐饮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啊、金融啊、房地产教育，这都有。所以说这个面还是很广，但是这个企业的数量来说，目前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这个 还可以再增加。 再增加，因为咱们北京的体量是很大的。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啊逐渐的能够为企业和大众所知晓。那么通过刚才我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政府要搭这个台，就是更好的要促进我们这个市场的这种公平公正的来推动，也避免刚才主任提到那些个所谓的所说的那些个违法的，或者甚至于就是说有诚信缺陷的这种问题。 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商业机构在上面发布招聘信息是要收费的，就是企业呢是要注册成这些公司的会员，然后呢交钱，是吧？个人求职者呢倒可以免费的去投递简历。那么咱们这个平台对于求职者或者是招聘方是全免费的吗？ 对，咱们这是一个，刚才我介绍了一下这个平台啊，从我们人社局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一个公益的平台，体现一个安全的智能。刚才我谈到就是说我们更希望要达到一个这个精准的一个标准，我们叫在就业服务上我们期望是四个精准，比如叫这个精准的识别，就识别您的这个需求，您想招聘什么想去求什么职啊，哪个方向的呀等等，精准的识别，同时呢精准的指导，这个指导就是说跟您的需求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一些指导，比如说您这个价位合不合理啊，您这个职业选择合不合理啊，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接中心的主任宋烨。宋主任您好。 哎，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当中的一些亮点啊，这是一个由政府搭台、企业和劳动者可以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人力资源的公共服务平台，叫百姓就业。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在自己的微信里面搜索添加关注，就可以查询到最新的招聘信息了。那很多劳动者也关心说，这些企业的招聘信息是怎么发布的哈？这个流程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看到自己还满意的工作和岗位的话，我们如何来进行下一步的简历投递和这个跟企业进行联系？您这块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啊，这实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程序里边啊，按照原来咱们这个求职的一般流程呢，一般会根据这个企业呢，他会在明确自己要招什么样的职位。 嗯， 那么我们的朋友呢，一般通常原来做的就是直接说我想干啥，然后再去找这个职位。现在我们刚才跟主持人也推荐啊，就是说可以做一些这个自评性的这种测试，那么对自己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特别是能够结合自己的专长，结合自己的兴趣去选择职业。因为在我们来看，职业是人一生的一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职业的生涯。所以到人有将近有这个从18岁一直到他的这个退休，有的人甚至于这个到了退休年龄还不退休，那么他这个职业的过程是很长的。所以这里边呢，他会有不同的职业的阶段。那么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更好的结合您不同的生涯阶段，结合您不同的这种职业的这种诉求或者叫兴趣，那么去选择职业。那么这个里边找到自己心仪的职业以后呢，您就可以给他在这个咱们互联网端啊，是可以直接投递简历。简历呢，您是可以自行编辑的。 嗯， 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专长，你有什么样的资格，然后呢包括您的这个一些这个对用人方的一些这个一些怎么样，一些诉求吧， 嗯， 也都可以在里边展示。投递过去以后呢，一般来说呢，就是由咱们用人单位接收到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回馈，是这个进入下一个环节呢，还是说可能觉得 因为它是啊、对，它是一个互相选择，这是一个市场的行为嘛，它是一个互相选择，就是我选择他，他也会选择我。那么如果双方达成了一个这个合意，就是一个共同的意向，说可以，那么就进入下一个环节，比如说有的公司可能会比面试都会有，有的公司可能就是有个面试的环节， 嗯， 就看合不合适，最终来确定双方的这个意向。 嗯， 那么真正确定以后呢，就会进入这个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就会进入到后期的这个双方的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的这个劳动合同的阶段。 嗯， 这就是整个一个大的一个流程吧。 好的，那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当中正在发布的一些招聘职位啊。我们要更正一下信息，刚才发布的第一个招秘书的职位来自北京牛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的联系方式呢是6404-2445-8003 6404-2445-8003。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呢，叫中交视通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招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人员，招两名，年龄要求呢是20到30岁之间，20到35岁之间啊，专科学历，薪酬呢是3500到5500之间，包食宿，这个岗位包食宿，大家也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啊，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计算机网络工程呢，它可能负责的领域也挺广的。公司的地点呢在朝阳区的管庄附近，联系人是屈瑞，电话13716396760 13716396760。好，再来看第八个岗位，北京远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监理工程技术人员。现在好像很多这种工程公司都在招监理啊，这监理的岗位在北京好像挺缺的。看看这个岗位啊，他的这个招聘人数是5人，年龄要求是22岁到40岁之间，专科以上的学历，薪酬是4000到6000，联系人是席源，公司的地点是在西城区广义街，电话6802-5865 6802-5865。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招网络编辑，北京中视文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招5名网络编辑，薪酬呢是6000到8000之间，要求是22岁到45岁之间，大学学历，公司的地点呢是在丰台区的富丰路那边，联系人王主任，电话是6372-8972 6372-8972。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发布的职位呢也会发布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和这个腾讯的微信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再来看下面这个公司，招律师啊，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北京城山律师事务所，招1名律师，薪酬呢写的是5000起啊，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律师呢，他们的这种工作也是跟他接的案件的数量有关系啊，毕竟他们这是这种不是那种行政人员啊，不是律所的行政人员，要求呢是20到35岁，大学毕业，具有这个专业的法律职业资格证啊，这个是必须的。公司的地点呢在西城区的右安门内大街，联系人呢是曲果，电话13810616205 138106162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今年呢，就是北京市针对于这个就业的服务啊，出台了很多新的举措，特别是呢，针对一些不同的就业人群呢，也做了这种精准的帮助和扶持啊。下面我们请宋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块是怎么来，具体是怎么来实施的？你们在这个构想当中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是这样，就是说，为了更好的吧，更好的、更精准的，刚才咱提到的更精准的这种服务，今年开始呢，我们人力社保局啊，总结了这么多年来啊，我们在北京市在公共就业服务方向的这个经验，然后结合国家的相关要求吧，出台了一些这个文件，包括前期我们不久前我们刚刚发布了这个 精细化公共就业服务的实施细则。 嗯， 那么这个里边就明确了，就是说，怎么样更精准的给朋友们提供就业服务？里边就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有一个就是就业困难的一个程度的一个分级工具。 就业困难程度的分级， 哎，分级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呢，是一个设定好的，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结合我们的一些这个数理统计以后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成果吧。这个里边主要是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就业的人员，就是求职的人员啊，分成了这个四个等级。一级二级呢，我们称之为叫一般的这个帮扶或者叫这个服务的这种对象。三四级呢叫重点帮扶的这个对象等级。 那 两 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一二三四级啊？ 它后面呢是有一套这个问题， 嗯， 一套问题，根据它的这个十四个方面嘛，我们叫十四个因子，包括他的这个失业时间啊、技能的水平啊、家庭的因素啊、居住地的类型啊等等，客观总结的跟他就业直接相关的十四个因子也好，就因素也好， 嗯， 然后通过他的这种打分，它里面有一个评级，就是说哪一种是这个不困难，哪种算困难的，最后统计完了以后是一个汇总的一个数值，这个数量化的。那么通过这个来给他确定他这个困难的程度。 这个确定困难程度是不会发钱的吧？ 这个跟这个直接花钱不相关。 嗯， 但大家知道呢，就是公共服务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那政府提供的服务实际上都是由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的。 嗯， 那说白了就是由咱们广大市民出资提供的这些服务。 嗯 啊，那么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一旦确定它的困难，一般是一二级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困难等级，一般一级来说基本上不需要更多的指导，就是给他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就可以了。到二级左右呢，基本上我们做一些面试的一些指导，就是去那儿做面试指导行了，就是软能力这种培训就可以。但三四级呢，按照咱们现在情况来说，就是确确实实在求职过程中有比较大的困难，亦或是呢可能屡次求职都失败的这种。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评了级之后确实就业比较困难， 嗯， 他不会去领钱啊，政府也不会给他发钱是吧， 嗯， 但是呢政府会用很多的资源去帮助他去就业。 是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关于这块的具体帮扶的案例。 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某区的吧，我们一个就业困难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性的同志吧，38岁， 嗯， 那么因为照顾这个病重的老母亲， 嗯， 那么在家呢就是没有工作两年了， 嗯， 母亲去世以后呢，由于自身的这种身体状况不太好，又休息了这个半年，这样的话你可以算到就两年半左右，相当于就是有两年半的脱离我们的这个 工作岗位了， 工作岗位脱离我们的社会环境了，工作环境了。同时呢他这期间呢又有两次这种失败的求职失败的经历， 嗯， 当时呢我们当时看到就是他自信心是严重受挫的，那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就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当时评估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区的这个职业指导人员，我们叫职业指导人员啊，就是了解到这个同志的这种实际情况以后呢，就是按照咱们市里边这个服务要求，那么通过刚才我说的采集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这些个困难的因子，做了一个客观的评价。 嗯， 那么针对性的找出了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了解以后啊，全方位基本是比较全方位了解他基本情况了。那么总结就他四个方面有可能有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年龄确实有点偏大，因为她是个女性朋友嘛， 嗯， 自信心缺失了， 嗯， 择业的方向不明，同时呢求职的技巧生疏，就是从她这几个评估完了以后，职业指导，我们的职业指导专家就是得到这个四个方向她主要的一些问题。那么诊断出以后，就根据我们刚才说的精准的识别叫诊断以后呢，帮助她跟她共同的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成因，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情况的发生的。那么有针对性的就帮助这个我们这个朋友啊 去提炼他自身的优势，因为一般情况下要在面试的环节的时候，他会肯定有个自我展示，你的面试官也会看到精神风貌啊，言谈举止啊，包括你跟这个招聘岗位之间这种关联性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把他的优势帮助他提炼。 他有什么优势？ 对，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以前的就业经历里面有哪些优势，包括他曾经的，因为他不可能说他只失业两年嘛，这个年龄上之前肯定是长期在就业岗位上的，他肯定还有他的一些自身的从以前的从业经历，包括他的性格的一些特征等等啊，帮着他提炼，那么建立他的这种求职的信心，那么同时呢帮助他选择就业的方向。就刚才我说这个这种测评工具啊，原来是我们业务，就是我们搞这个职业指导服务的人员的一个自身的工具，现在拿出来以后呢，是提供给有这种自我服务能力的自助能力的朋友呢直接做测试。原来是我们线下给他们做，现在呢把一些成熟的工具拿上来，通过线上您自我来认知就可以了，那么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同时呢帮助他做这个求职技巧的这种指导。 就是应该这可以有点像 VIP 的服务，是一对一的给他来做这个帮助。 对，因为咱们到三四级以后呢，相当于就是有比较大的，我们认为是比较大的这种就业的障碍了。就是说你短期给他求职也许不会有好的效果，特别是他有屡次求职失败的经历。 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说再给他去介绍去哪工作这个机会了，而是要解决刚才您谈到的四个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所遇到的不同的 问题， 导致他就业困难的问题。 问题，对， 有心理的是吧，也有这种就业技巧方面的， 对， 也有这个择业观的问题等等吧。 对，我觉得这个例子里面没有说到这个技能方向上的，实际上在我们其他的例子里面有这样的，就是说技能本身也有，因为年龄大以后他技能本身 是的 跟这个社会需要有脱节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给他提升技能，让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来转换他的能力，这也有需要。同时呢给他建立这个我们说叫建立一个一对一嘛 VIP 嘛，就建立这种台账，相当于就是对于这位朋友他的整个的这个帮扶过程都要记录，有个记录，随时了解，跟病历一样，随时的记载你这个阶段的情况，比如说包括你的这个学习的情况，包括指导后的这个效果情况，是吧，把这些过程包括他自我的改善的情况都会记录在。 那后来呢？ 最后呢是这样，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也跟这个企业进行沟通，因为我们区域的这些个职业指导人员也跟企业有关联嘛，也会有服务，那么就向推荐这个企业啊做一些用工的指导，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求职朋友的一些优势，是吧，然后呢也给这个企业呢有一个认识这个同志的一个 机会， 是吧，我们去给他做讲解嘛，政府在里面促进他嘛， 这是在做推荐了 啊，推荐的环节，就是他之前都准备好了，我们说所谓的就业准备基本做到了， 就把那些问题解决差不多了， 解决差不多了， 然后就 他就具备能够上岗这种条件了，去做推荐。那么推荐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些劣势嘛，就所谓的这种不成功的这些过程，肯定用人单位也会有一些的这个 怀疑， 对，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跟他再进行跟这个单位啊也进行一些沟通，是他来认识我们这个朋友是什么情况。那么最后呢他就上岗了，到这个企业上岗，上岗过程以后呢，一周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职业指导员也提供这种跟踪式的服务，按照我们的文件的要求呢，就实际上就他半年之内，未来都半年之内都会有一个跟踪， 就至少这半年你不能动。 那倒 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要保障他，就是 服务保证他就是就业，还要保证他稳定的就业，这是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来可能在他一旦实现就业，一签合同了，基本上我们认为我们就业服务就可以终止了。 对， 但现在来看，就这么多年过来以后，我们认为呢，可能还真的存在您刚才说到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但不稳定情况是多种原因的，有可能是企业原因，也有可能是个人原因，可能觉得这个不适合等等，这里面还有一个岗位适应性的一些指导，因为长期没有就业了，你回到岗位上他可能有一个过程，那么这种心理调试啊，包括怎么去适应这个岗位的这个要求啊，这都是要做一个跟踪。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呢，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左右我们都会有一些及时的回访去了解，当然同时呢 我们的朋友在过程之中呢，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是指定专人的，像困难人员是我们指定一名援助专员， 哦、 相当于就真的是像您说的一对一的 VIP 的，后面还有一支支持团队，哦、说可能有两三个支持团队共同为他服务、 嗯。确实啊，我觉得如果企业在雇佣刚才您所谈到的就业困难人员的过程当中，能够在这个社保啊。在其他一些税费上面给予一些更大的扶持和减免的措施的话啊，优惠的政策的话，我觉得企业可能也会更加有积极性一些啊。 嗯。 那最后他是去的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企业做什么样具体的工作呢？ 去了解吧，可能是主要是在一个服务类的企业来从事这个工作。 嗯，服务性的岗位是吧？ 服务性岗位。嗯。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当中的一些职位信息啊。下面这家公司呢是招制冷空调设备装配工，来自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招三名，20岁到45岁之间，初中毕业，4500到5000的薪酬，有五险一金，有饭补，年底还有奖金。工作地点在朝阳区麦子店那边。联系方式呢是65807597，找崔瑶瑶，65807597。下面这家公司招汉工，北京易通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招10名，薪酬是4000到6000元，年龄要求是20岁到35岁，对学历没有要求，工作地点在通州区九棵树附近，电话是15911133273，1591113327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客户服务管理员，这个岗位招50名，要求是大学学历，薪酬呢是7500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这个金融大街那块哈、西城区，联系方式是6759-9369，找张老师，6759-9369，找张老师。好，还有一家公司呢，招法律顾问啊，北京人源赋能科技有限公司，招3名，要求是大学毕业，年龄在35岁以下，薪酬是5500到6500之间啊。如果是硕士的话是6500，在中关村，电话是13810616205，13810616205。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更多的职位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百姓就业。谢谢松野主任今天的光临，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北红尾渠，渠字的写法左边是一个句号的句，右边一个鸟字。北红尾渠还被人们俗称为灰顶茶渠、红尾溜、火鸟、穿马褂等等。我们北红尾渠的雄鸟有红色的尾巴和腹部，还有标志性的大眼睛，体型呢差不多比麻雀大一点儿。我们北红尾渠的雌雄鸟颜值都很高，混迹在鸟类时尚圈里，棕红色的尾羽绝对能让我们成为鸟中的俊男靓女。 我们北红尾渠雄鸟头顶灰色，头颊前颈翅膀为黑色，下体腰部及尾羽为鲜艳的棕红色。雌鸟上体土褐色，下体色浅淡，尾羽和腰部同样是棕红色。不过你要记住，北红尾渠最醒目的是翅膀上的白色倒三角形翼斑，这也使得我们能够与其他的红尾渠分别开来。 没错，红尾渠是一个属，但是呢，在北京最容易见到的应该就是我们北红尾渠了。一般来说，我们比较怕人，